人的岁月回忆其实是需要有一个承载的工具，可以是声音，亦都可以是气味。大家有没有试过因为一首年代久远而熟悉的曲调打开了记忆之门？音乐可以是个人的日记，亦都可以是一个时代的记录。刘世良，城寨有乐。好啦，各位听众，又到呢个城寨有乐嘅第二集啦。咁第一集呢，好多朋友呢个反应都话喂唔够喉喎，好似好短韧喎咁样。咁今集呢就遵众要求啊，就做到45分钟。咁就我成日觉得做节目呢不在于长短嘅。我諗大家都领教过我一个人可以做3个钟嘅节目。咁亦都可以做半个钟嘅节目。咁当然最重要系大家鍾意听。如果唔系呢抌波钟嘅话呢，越抌得长呢啲人就越唔鍾意听。如果短嘅话等于写文章一样。好多人以为呢就写方块文章呢，即係报纸专栏嗰啲呢，譬如李碧华嗰啲好容易写。特别係内地嘅文人，因为睇唔起香港嘅呢啲作家。当佢哋去写方块文章嗰陣时呢，你就发觉呢写出嚟呢係垃圾嚟。因为呢文字累赘之余呢亦都好难一针见血。所以短亦都有短嘅好处。今集呢我的主题呢就由在70年代的所谓青春火花的年代，就是当时香港人口结构里面呢是以10岁到19岁这个年龄群呢是占大多数的。但是呢在同一时间呢，这些青春的少男少女呢就是本地出世，父母是第一代移民。但是在60年代开始呢就有更加多的内地移民呢就是涌入来香港了。咁嗱，香港几次移民潮呢係1949年中共建政之后啦走嚟一批啦，包括国民党嘅残余部队啦，包括係做官嘅人啦，或者係喺广东省嘅资本家等等。咁我父母呢其实就係嗰陣时嚟嘅。第二代嘅移民，第二个移民潮呢就係大跃进1959年呢，就因为呢毛泽东要跑步进入呢个共产主义，咁呢就推行三面红旗。就是用呢个跑步所谓嘅讨伐炼钢啊，将嗰啲农民就走咗去喺农村嗰度呢拆咗啲窗框啊床框啊，同埋嗰啲煲煲撑撑呢就抌落去个火炉嗰度呢，声称话要炼钢喎，同埋可以超英赶美。结果当然就係变成係呢个农业失收啦。呢个唔系天灾，共产党嘅历史话系三年天灾，其实呢个系人祸。咁好多喺广东农村嘅冇得食嘅点呢就係、是、搏一搏啦，就係、是、走嚟香港。咁第二次嘅逃港业就係由59年开始一路到1962年。咁我当时我嘅姨妈呢就係、是、喺粉岭嗰度呢係耕田嘅。咁喺农药头嗰度耕田。咁每年嘅暑假我都有一两个月嘅时间係住喺粉岭嘅农村嗰度。咁我记得嗰陣时呢姨妈就收留咗好多内地逃港嘅偷渡客。就进入咗梧桐山走咗过嚟之后呢，就去山上面呢去接济佢哋，係唔識嘅，大家记住。所以我觉得今日内地人好多时佢哋对香港人嘅批评呢係一种唔識感恩同埋冇良心。当时就係香港嘅市民带住自己嘅粮食同警察斗快上去呢个山嗰度呢，就去希望呢首先就搵到自己嘅亲人啦，如果唔係嘅话呢有啲人拉佢哋呢，佢就会带佢哋返去。我姨妈就带咗两个男仔呢就返去就瞓喺嗰个嘅农舍嗰度。咁一路瞓咗好耐先至将佢哋偷运出社区，直至到政府宣布可以俾身份证抵旅政策嗰陣时。咁呢个1962年嘅大逃港呢，其实亦都系呢令到呢香港突然间多咗好多嘅年轻嘅劳动力。因为喺深圳河或者是在大鹏湾游水过来好啦， 你要顶得住嗰啲风浪，又避过鲨鱼等等咧，又有边防嘅解放军扫射咧，你唔系年青力壮咧就死梗嘅。咁所以走落嚟嗰啲大陆人咧，好多都系咧十几二十岁或者系即系三十岁留下年青力壮嘅偷渡客咧，去到香港就入市区，咁攞身份证之后咧就即时。当时我记得喺新蒲岗嘅工厂咧，系你有冇身份证都好啦。其实如果攞身份证就即刻翻工添嘅，可以系，因为大部分嘅制衣厂喺当时都系缺人手。咁而呢一批嘅逃港嘅人士咧，就系成为呢个大量嘅廉价劳工。而香港嘅工业起飞咧，其实就喺六十年代嘅初期，咁开始出现咗一个新嘅劳工阶层，系喺观塘啦，喺佐敦谷啦，喺荃湾啦。在这个新蒲岗等等的工厂区，或者是甚至一些山寨厂里面出现。那这个打工仔这个阶层呢，就是成为一个新兴的消费市场。那反映在音乐里面是什么呢？你看到一个歌星的转变很有趣的，就是许冠杰。许冠杰早期呢，我们叫他做番书仔，就入读香港大学。那哥哥许冠文咧，亦都系中文大学。当时嚟讲咧，就系几叻嘅一个家庭嚟嘅。咁咧就番书仔系咩咧？梗系唱英文歌啦。大家都知道呢个六十年代嘅兴起嘅欧西嘅流行音乐，就系披头四热潮啦。特别系披头四访港嗰阵时叫狂人啊，香港嘅报纸《狂人》摘港。咁咧就令到香港出现第一波嘅乐队热潮。咁好多当时我哋今日嘅唱广东歌嘅歌星咧，其实佢哋出道咧系唱英文歌嘅，譬如有许冠杰嘅莲花乐队啦。Teddy Robinson 嘅 Playboys 啦。亦都有呢个大 L 啦。其实他们出道呢，到那时候都是很多时候在酒吧或者夜店那里呢，就是做 band 仔的。那许冠杰由英文歌转去广东话的歌呢，就反而令到他一炮而红。跟着下来送给大家的一首歌呢，其实就是跟我刚才讲香港成为世界工厂之后呢，大量的偷渡客来了香港提供廉价劳动力呢是有关的。这首歌呢就是叫做《半斤八两》，一开始那句就是叫做《我们这班打工仔》。 为前辈做奴隶，嗰 种辛苦折堕讲出客位， 死俾你睇， 咪话冇乜所谓。 咁嗱，半斤八两呢只唱片咧，其实系1977年左右咧，许冠杰推出嘅。咁咧就呢个唱片一炮而红之后咧，其实喺再早啲嘅鬼马双星里边咧，当时亦都系捧红咗一个嘅同许冠杰一齐崛起嘅填词人，就系、是、叫做黎彼得。可以咁讲，今日我哋话林夕、黄伟文红霸呢个广东歌嘅填词，当时70年代咩咧？其实系黎彼得。当时有一个嘅传言啊，乐坛嘅传言就系话呢个大 L 嘅张孝武就想揾呢个黎彼得填歌词，系黎彼得打电话俾黎彼得，你要咩啊？咁样佢话我要架车，张孝武就送架车俾佢，咁就系嗰阵时嘅黎彼得啦。咁嗱，但系你记住呢啲嘅填词人咧，同今日嘅填词人最大嘅分别系乜嘢咧？就系黎彼得嘅歌咧系雅俗共赏，佢可以好雅，亦都可以好俗。你见到佢填嘅好多许冠杰嘅歌咧，其实系我哋广东口语嚟噶啦。今日林夕、黄伟文嘅歌词就唔系嘅，系白话文嚟嘅。白话文即系五四时代嘅提倡嘅，用我手写我口嘅，将国语变成系所谓白话文啦，书写嘅国语就系话的的了了嗰啲。但系你留意一下黎彼得嘅歌词咧，其实系冇的的了了嘅，包括黄沾嘅歌词都系。就是咩呢？就好似讲出嚟咁样㗎啦。譬如剛才嘅半斤八两，我哋呢班打工仔，其实你讲同唱係冇分别嘅，嗰个音系就好似唱出嚟咁㗎。所以呢个系广东话其中一个最特别嘅地方，就係、是、你唱广东话嘅歌呢，其实同你讲广东话呢係好自然流露咁样㗎。咁许冠杰呢系第一代将广东歌嗱脱离咗嗰啲小调啊，咩丽莎啊嗰啲，亦都冇咗所谓嘅中国小调啦，甚至系咩青山啊、姚苏蓉啊嗰啲国语歌，就系一个好划时代嘅一个流行歌手啦。咁但系喺黎彼得嘅作品下边咧，除咗有半斤八两呢类嘅即系比较通俗嘅歌词之外咧，其实亦都有一啲好文艺嘅歌词嘅。嗱，早期《铁塔凌魂》就系许冠文作词嘅。咁就有一次许冠文就坐飛機喺檀香山返嚟嗰陣時呢，就係、是、經過香港喺夜晚黑降落嗰陣時，咁就作咗呢首 天塔凌魂，望不見歡欣人面，富士送字聽不見遊人歡笑，只有神像在远方迷雾，山长水远未入其怀抱，弹到滩岸点点轮光，岂能及如灯在彼旁，手低问何时何方何模样，回音轻传此时此处此模样，何须多见福多求，且唱一曲归途上，此时此处此模样，此此时此处此模样。 需多见福多求，且唱一曲归途上，此时此处此模样。 在《鬼马双星》的唱片里面有一首歌最近就很红的，因为被一个人翻唱，而翻唱这个人就是曾俊华《浪子心声》。 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善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声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得最乐也。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难分真与假，人面多险诈。好贴地啊！我觉得即系好直情啊，直情系好似平时我哋倾偈咁样，即系话喺一个嘅移民嘅社会，喺一个难民社会里边咧，大家有一种嘅慨叹对个社会。包括大家留意一下喺呢个《鬼马双星》嘅电影里边咧，其实当时咧许氏兄弟做嘅咧都系咩咧？系两个老千嚟噶嘛，系一种呃人、呃神骗鬼噶嘛。其实喺粤语长片里边嘅谢贤咧，都系经常扮演呢个角色嘅。佢同胡峰做嘅咧，就是、两个难兄难弟咧。胡峰就系一个老实嘅忠厚嘅，而谢贤咧就系、是、蛊惑嘅、通天经纪嘅、呃呃骗骗嘅等等。咁但系呢种咁样嘅呃呃骗骗嘅社会，其实系咩咧？就是、因为当时一个难民社会，好多新移民嚟到嘅话咧，就被视为呢个叫做大乡里。嗱，呢个大乡里咧就而家咧唔兴用噶啦，其实，但系一个六十年代嘅对新来港嘅人嘅一个称呼嚟嘅。但你记住这个大乡里呢，虽然它有贬义，即是说那些人不识嘢啊，在农村里啊，去到车里哥夫又不识用西餐的餐具啊，没有 table manner 啊，电视机都不识用啊，扭烂人的掣啊等等，这叫大乡里。但是呢它就仍然有一份乡情在里面，因为叫乡里嘛。乡里即是什么？大家同乡里的嘛，他们都是广东省的偷渡落来的人嘛，那所以咪叫大乡里咯。但是在70年代这个 稗香里咧就出现咗一个新嘅代名词啦。呢、這个代名词咧到今日我哋都用紧嘅，就系嚟自咧当时嘅无线一套电视剧叫做《网中人》。《网中人》里边咧就有一个配角，就唔系主角嚟嘅，其实就系、是、叫做程灿，就系、是、阿廖伟雄嘅角色啦。廖伟雄就系代表一个偷渡嚟香港嘅新移民。偷渡嚟咗之后咧，我最记得最经典嘅场面咧，大家都记得咧，就系咧食汉堡包嘛。即系话为咗钱啊，同人输赌啊嘛，然后不断喺度狂食呢个几廿个汉堡包啊嘛，等等。咁咧就呢、这个喺六十年代大逃港一路延续到1966年咧，其实都未结束嘅。头先讲1962年，然后到1966年，跟住到70年代初再嚟一镬金嘅1972年，就系咧因为内地嘅文革咧，搞到中国嘅经济咧濒临于崩溃嘅边缘，根本食都冇得食，亦都对不断嘅政治运动咧令到。好多广东嘅农村嘅青年人咧都失望，觉得喂，我留喺呢个国家，留喺呢度，仲有咩出息啦？大家记住嗰阵时偷渡唔容易嘅，如果你系要蛇头，即系上岸俾蛇头捉咗咧，你系要攞钱去赎嘅。你喺香港嘅亲人，咁因为我屋企都有亲戚系偷渡落嚟，系俾蛇头捉咗之后咧，就妈妈要攞钱去赎佢嘅。咁亦都有啲咩咧，就喺、是、偷渡过程里边咧系冇一条命。咁所以咧，决心去偷渡嗰啲人咧。就是对共产党最不满的人，亦都是对当时的共产主义社会造就36不造就36呢是一种的反叛，所以走来香港。但是呢这种新移民里面呢其实大部分呢都是勤勤恳恳去工厂做事。在1979年呢就出现了一套很受欢迎的电视剧叫做《网中人》。我们先听听这个电视剧的主题曲。 责备和恩怨，无惧世间万重浪，独怕今生陷梦中。谁料到今朝，为了知心我自投入梦。人在梦中独回望，世间悲欢尽已忘。豪强心知我未消亡，何妨胜与败？重重艰辛岂怕他？明利我又像鸟飞广阔天，望海冲出不再返。不再返。 嗱，喺《网中人》嘅电视剧里边咧，出现咗一个好经典嘅角色，就系阿灿啦。佢嚟香港同亲人团聚，就变成一个丑角啦。阿灿系咩呢？好食懒飞啦，品味低俗啦。 言谈又老土咯，仲要咩啊？成日拖累香港嘅亲人。阿灿自此咧就喺70年代开始咧，就由大乡里就变成阿灿啦。咁网中人里边，阿程灿嗰个角色就成为到今日都系一个我哋叫做 iconic 嘅人物，一个符号啊。逢亲系我哋唔中意嗰啲新移民咧，就叫做阿灿。然后演变成为咩咧？唔识嘢嘅人咧，都叫做阿灿。所以香港人去到加拿大又变咗家灿。咁内地亦都冇呢个灿阿灿呢个角色啦，所以佢哋就另外一种称呼啦，叫做香港移居内地嗰啲又唔识嘢嗰啲人咧，叫做港农啊。农就咩咧？唔系飞机个港农啊，系农民个农。咁呢个将内地新移民丑化嘅角色阿廖伟雄咧，就击中咗香港人嘅神经。其实当时香港人咧，对于大量涌入嘅偷渡客咧，亦都本身咧系有一个嘅反感。不过因为当时香港嘅经济咧系进入一个所谓高速成长嘅阶段，而世界工厂亦都吸纳咗呢班嘅年青人，所以咧就冇出现好尖锐好似今日咁样嘅资源争夺。咁但系喺呢个70年代，对于大量涌嚟香港嘅内地移民系乜嘢令到佢哋融入香港社会嘅呢？大家记住，当时系冇国民教育，冇公民教育，乜都冇嘅。咁好明显就系佢哋能够得到嘅娱乐最大嘅就系嚟自电视剧，嚟自免费嘅娱乐，无线电视剧或者丽的电视剧。咁所以喺70年代香港，同时间除咗系广东歌崛起之外咧，就系电视剧嘅黄金时代啦。而呢啲电视剧咧，往往就带起咗好多流行音乐嘅歌手，因为咧嗰啲人追看呢个长篇电视剧，每日就喺电视机面前咧去等呢个电视剧播出嗰阵时咧，呢个洗脑嘅主题曲咧就不断喺度 loop 啦，亦都带起咗好多当时嘅作曲家啦，同埋填词人。咁当时嘅拍档大家都知道啦，就系有呢个顾家辉，就系顾眉嘅细佬咯。亦都系有黄沾啦，填词人啦，有呢个卢国沾啦，有郑国江啦，亚视嘅前身丽的就有好多呢啲嘅武侠片集啦，譬如大内群英啊，呢、这个天龙诀啊，天蚕变啊等等。而无线咧就系以呢个家族啊、斗争啊等等咧，作为成功俘虏好多当时嘅年青人嘅电视观众。嗱，记住无线嘅剧集唔系以老饼为主嘅，当时因为老饼根本睇唔明嘅，老饼仲系中意睇梁天来啊、六月飞霜啊嗰啲嘅。但是无线在周梁淑仪下主理下面所创作的长篇电视剧呢，其实是以一班劳工阶层为主的。因为他们是看不到个上流社会是怎样的嘛。所以就是一种窥探上流社会的一种角度。无线正好呢提供了他们窥探上流社会的一道窗口。所以变了呢，他们推出的长篇电视剧呢就比丽的电视的电视剧是更加受欢迎的。可以这么说，奠定咗无线长篇电视剧地位嘅咧，就系、是、家变。 知否世事常变，变幻原是永恒，始终波浪起跌。当然有幸有不幸。不必怨世事变，变幻才是永恒，经得风浪起跌，必将我运变好运。拥抱着永恒， 越越后越重圆，越后越重圆，始终都会相对残。 关，今生与你拥抱着永恒。迎接那变幻，今生与你拥抱着永恒。 嗱，《家变》呢套电视剧之所以引人入胜呢，除咗话窥探上流社会嘅种种腐败啊等等嘅嘢之外呢，佢亦都系相当之贴地、贴近真实嘅社会。嗱，喺电视剧里边咧，嗰、那个即系主人翁啊，即系汪明荃个爸爸呢、這个乐辉咧，其实佢系做一个建筑商嚟嘅。七十年代就系啱啱好咧，就系建筑商崛起啦。但系咧，佢唔系话好似今日嘅电视剧咁样咧，系讲啲情情塔塔嘅嘢嘅。乐辉呢个建筑商系咩咧？系行贿啦，然后咧政府嗰啲验楼官就贪污啦，然后咧就明知嗰啲制水嗰阵时咧，嗰啲楼咧就用海水嚟开呢个红毛泥嘅，咁就变成咸水楼咧，而仍然咧批佢哋嘅满意纸。嗱，以今日嘅标准嚟讲咧，呢啲叫做作反啦，即系叫做批判呢、這个一国两制啦，或者批判呢个港人治港就唔啱啦。咁所以无线嘅电视剧咧，曾几何时喺七十年代之所以大受欢迎咧，嗱呢个家变系有九成半嘅收视率嘅，当时系。即系丽的电视同时间咧系得 0.5%， 差唔多100% 嘅人咧就系睇家变嘅首播嗰阵时。大家唔系话除咗汪明荃啊、蓝红啊、李香琴啊呢啲角色之外，任达华啊、骆应君之外咧，更加重要系咩咧？因为佢个剧情啊嘛，个剧情正正就系咧同我哋小市民生活所见到嘅系一样啊嘛。所以你见到嗱，除咗乐辉嘅建筑公司贪污之外咧，乐林系做咩工作嘅咧？系一本叫《龟兽》杂志。大家记得七十年代香港最流行嘅就系八卦杂志、娱乐杂志，就系嗰啲咩青秀啊、成州啊、香州啊等等。所以咧，你可以见到当时嘅编剧咧，佢哋系同嗰个社会脉搏咧系好近啊。咁大家谂下，喂，边啲人做嘅咧？家变嗱，你睇下你就知劲啦。呢个系叶洁卿监制啦，周梁淑仪监制啦。嗰阵时叫梁淑仪啫。咁另外编审系边个咧？刘天赐啦。跟住编剧系边个咧？陈允文啦、舒淇啦，咁导演系边个咧？徐克，哇大佬，咁嘅班底，你谂下，今时今日全部都已经系即系上晒岸或者系出晒名噶啦嘛。而当时就系佢哋最后生嘅时候，创作力最澎湃嘅时候，咁所以亦都解释得到点解家变系会咁受欢迎。但系你记住，当好多嘅新移民嚟香港，喺新蒲岗啊，喺好多观塘嘅工厂、制衣厂翻工，系追紧呢、這个。家变崇拜紧呢个乐林嘅发型啊！嗰阵时咧，嗱1977年咧，我就已经入咗中学啦，就离开咗呢个香港嘅电视剧文化，亦都离开咗日剧嘅文化，系投向呢个欧美外国势力嘅怀抱啦。点解咧？就系、是、当时1978年有一套相当之流行、影响全球青少年嘅电影音乐剧，叫做《油脂 Grease》。当时就捧红了一个叫 John Travolta 和这个 ONJ Olivia Newton-John 这个女主角，那么她是一个歌舞剧来的，其实个古仔也很简单的，即是男啊、女啊、斗气啊这些东西。但是呢，她出了一只唱片，那个 soundtrack 呢就大卖，全球大卖，那里面的歌曲呢差不多每一首都红的，譬如 Summer Night 啦、 Sandy 啦等等。那我记得呢，对我读中学的年代影响是什么？第一，首先就在后尾袋放一只 saw，咁嗰隻梳呢亦都要有个柄㗎喎，就唔係嗰啲牛角梳嚟㗎喎，係要胶梳，因为牛角梳嗰啲即係我哋父母嗰啲呢十分之老土嘅。咁胶梳有个梳柄，最好係咩呢？鲜色嘅红色啦、白色啦，或者係鲜黄色。咁呢就插喺我哋嘅校服裤袋后面，就突咗出嚟嘅嗰个柄一定要。咁攞嚟做咩呢？平时无聊呢就喺呢个校舍嘅楼梯嗰时呢就攞出嚟呢就梳头啦。咁点解呢个梳头嘅动作呢？其实就係嚟自呢个油脂里面嘅男主角啦。就因为佢哋要成日要梳到个头呢，就係、是、要好似 Rockabilly 嗰啲60年代嗰啲咁样嘅发型啊，就落好多嘅发语啦，即係好行佢啦咁样。咁就不断喺度梳头。 咁唔知点解，其实嗰阵时我啲头发好短嘅，都带只梳喺自己嘅后边嗰度。咁就开始跟咩咧？就跟风啦。跟风系咩咧？因为嗰阵时啲同学开始话：喂，落 D 喎，去 disco。咁啊 ，disco 呢家嘢咧，对今日嚟讲，我谂好多听众都觉得：喂，你讲乜嘢啊？咁可能系完全冇印象。但系喺我哋整个70年代或者80年代初咧，落 D 咧系一件潮童嘅事嚟嘅。大家唔好以为好似今日唱 K 咁样，今日唱 K 就系 out 噶啦。其实，但系当时落 D 嚟讲咧，系要一班人咁样去嘅，仲要有 dress code 嘅。咁而喺呢个两套嘅电影《油脂》同埋《Saturday Night Fever》周末狂热里边咧，就系带起咗，特别系周末狂热咧，就带起咗成个 disco 嘅热潮。而亦都可以咁讲，呢个 John Travolta 就系成为我哋年青人做初中生嘅偶像。就是他特别在 Saturday Night Fever 里面那个指天笃地那套白色的西装，虽然今天看来觉得很恶俗，也都是十分之即是奇形怪状，但我都不知道为什么那时候个个都是要学的。那油脂热潮里面呢，你不要以为只是这个外国的电影，港产片当时最劲是什么？跟风嘛。那这个胡家辉和黄沾呢都拍炮制了一套呢，就是本地的 disco 电影，就是叫做油脂曱甴。我相信好多人未睇过嘅，因为呢男主角系伊蕾，你点可能想象伊蕾同呢个 John Travolta 可以拉埋一齐呢？女主角好似系余安安嚟嘅。咁但系唱呢首主题曲嘅仲顶瘾，你知唔知啊？就系支持阿奶妈嗰个叶丽仪。叶丽仪唔系唱嗰啲巨肺，唱嗰啲浪奔浪流嘅咩？原来唔系，佢一首歌叫做油，我唔记得咗歌名啦，就系第一句我记得嘅，叫做油脂仔曱甴妹。我都唔知点解，如果听众知道嘅话，话俾我听，其实点解叫曱甴妹呢？油脂仔我就知啦，咁但系咧喺父母嚟讲咧，呢、這个油脂热潮咧就唔系好嘢嚟嘅，因为咧佢系属于一种反叛嘅文化，其实佢系向呢个60年代嘅詹士癫致敬嘅。其实咁大家可能已经系忘记咗，因为我哋嗰代咧出世嗰阵时咧，詹士癫已经系差唔多去到佢嘅演艺生涯结束啦，已经系我都唔记得咗啦，究竟佢撞车死系几时？但我记得我细个咧系未睇过詹士癫嘅电影，系入咗大学之后先至重睇呢、這个Red Bull Without a Cause 嘅。咁咧就另外一个就系马龙白兰度，就系着呢个白 T 恤、紧身白 T 恤嘅马龙白兰度。咁詹士癫就系一种嘅，头先讲过啦，嗰啲 Rockabilly 嘅发型啦，然后咧就着件皮褛啦，永远眼中带住呢个忧郁嘅眼神啦，咁样。咁但系我哋嗰个年代咧就唔兴詹士癫，因为我哋系70年代入中学啊嘛，1977年读中学，咁就亦都系经历过咧好艰苦嘅淘汰赛先至入到中学嘅。我哋因为麦理浩年代咧系啱啱开始由呢个小学六年免费教育咧扩展到中三九年免费教育，取消咗小学会考，改为升中试。我就系升中试最后一届嘅牺牲品嚟嘅，咁咧。考入一间中学嗰度咧，就只政府只系资助你读到中三嘅啫，中四、中五就冇得读噶啦。咁所以你谂下，你自己知道读到中三就要出嚟做嘢，咁你中一至中三嗰三年咧，就自然无心向学啦。无心向学系咩咧？就系、是、玩啦。咁玩咧，自然就唔会睇家变啊，睇呢、這个嗰啲嘅咩风云啊嗰啲长篇电视剧啦。玩就梗系睇呢个咩，梗系睇 Saturday Night Fever 落 disco 啦。咁就啱啱开始咗。自己的一个属于青少年文化的时代，而告别了什么呢？就是一家人整整齐齐在家里一路吃饭一路看电视。由那时候开始，我已经觉得心里面觉得看电视是一个老老土土的东西的。在节目结束之前呢，就送上这个油脂这套电影里面的 original soundtrack 里面的一首歌，就是叫做 Summer Night。 Had me a blast. Summer loving happened so fast. I met a girl crazy for me. Met a boy cute as can be. Summer days drifting away to another summer night.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well. Tell me more, tell me more. Did you get very far? Tell me more, tell me more. Like does he have a car? 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do- sun, something's begun right under the summer lights. Wella, wella, wella, tell me more, what's the love at first sight? Tell me more, tell me more. I think she put up a fight. Down, took a bowling in the arcade. We'd still be friends. Then we made our true love vow. Wonder what she's doing now. Summer dreams ripped at seams. But no!